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新年好！ 我是就爱碎碎念的主持人阿麦，今天是我们第十三集的节目。经过了两集的阿麦独白之后呢，今天有来宾来到了节目上，我们会进行一点小小的访谈。在这里要跟各位听众说句抱歉，本来十二月底的时候我就要把节目放上来了，但是因为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拖延到今天才放上来。那废话不多说，在进入访谈前，我们先进一段歌吧。这首歌是谢和弦所演唱的《台北台北》。 记得去当阵，听到林强的向前行，阮来到台北车站，听人讲啥物好康的拢伫遮，敢有真正？敢有影？伫台北过阿冬，对人体无浪啦，返去故乡阿爸甲阮讲，狗毋吃安尼。伊讲恁爸伤久无甲你教示，你毋知恁爸鞋仔穿几号？台北台北，永远拢毋知咱庄下囡仔的心声。台北台北，台北台北，阮阿恁啦。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由映科文学出版的新书《准台北人》的作者陈又金与观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又金你好。 Hello 大家好。 真的很感谢你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准台北人》这么棒的作品。就是上次在分享会跟你碰面的时候，好像有简短叙述过就是和这本书相遇的情景，那在这边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了。老实说，我是在第三次在书店看到《准台北人》才真的拿起来然后翻开来阅读，可是在我还没有看完第一页的时候我就走去结账了，是毅然决然的那种。之后呢就又破天荒的参加了我人生第一次和作者面对面的分享会。 原来是这样的。 对，所以才有机会邀请你上我们的节目这样。那身为读者之一呢，我想如果有人要我简短的叙述这本书的大意，我觉得我会这样讲啦。我觉得《准台北人》它是一个寻根之旅，但又不单单是如此，其中还包含了台湾的历史痕迹和人们与这块土地的紧密连结。所以我想要请问又金，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决定开始写这本书呢？ 是像阿麦所说的，就是其实这是一场寻根之旅。 嗯， 然后可是因为我的寻根的方向，我觉得我刚开始一定都是看比方说像骆羽君的书《远方》，然后他跟他爸爸一起回老乡，或是朱天心的《乡我眷村的兄弟们》，然后甚至是最近比较道济群生路张万康写说他跟他爸爸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面跟各种妖魔鬼怪，也就是这什么被积水啊然后奋斗的这些历史。可是我觉得说我其实一方面跟我爸妈回去，我爸是福建来的嘛，然后我妈妈是印尼华侨，他们两个来的地方都很远，其实我没有很真切的然后去像纪录片一样然后回到他们的家乡问他们的亲人，然后做许许多多的访谈。我对我爸妈的认识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嘴巴，所以其实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到底有多可靠。 然后另外一个是、除了地理上的距离以外，然后我跟我爸年纪也差很多嘛，他58岁的时候才生我，所以我们父女之间其实也不是很熟悉，再加上我爸生病住安养院在加护病房，那个时候我也还是学生，然后妈妈都叫我就是认真去念书，然后就想说我尽量不要去管就是医院的事情啊，专心念书就好，所以其实我完全没有这些真正的寻根的经验，不管是跟爸妈回乡啊，或者说是陪伴他们在病院奋斗啊，这种其实都是很缺乏的。所以我就想说既然我很缺乏这个经验，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一样，就把我记得的一些片段写下来。 因为像你的父亲有点像是我的外公那一辈的，就真的是我觉得年纪上面就是相差有点大，就是对我来讲，当我想要去开始我的寻根之旅的时候，其实我外公就过世了。就是《准台北人》这本书感觉有部分是让我找到了我遗失已久的那个拼图的感觉。对， 所以你跟你外公他是一直以来带大你的人？ 没有，就是很好，就是我外公外婆跟我们家是很亲密的。对，然后其实我对那个时候的历史和那个时代的那个背景我很有兴趣，到后来但是其实就没有什么机会了这样子。那《准台北人》这本书的前半段大多是在描述你对父亲的印象，还有跟父亲共同的回忆，然后后半段才是在讲与母亲之间的互动，然后还有包括母亲的家乡这样子。就是你认为就是对你而言，就是父亲跟母亲在你的生命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父亲一来，因为他其实我有记忆以来国高中他就住在安养院嘛，所以其实不是特别熟悉，就没有讲到太多的话。然后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有点像缺席的存在吧。对，然后像我妈的话，但我后来才发现，我出了这本书以后，别人就说：“感觉你跟你妈感情很好。”我想说，其他人是跟父母感情有多不好吗？我一直来就觉得他算是一个教育程度并不是很高的人，但我觉得他还蛮信任自己的孩子，所以算感情还不错吧。 去参加那个分享会的时候，就是有看到佑菁妈妈，我就觉得真的超可爱的，然后又亲切。如果讲到像你说你的父亲比较像是一个缺席的存在嘛，书里有提到你跟父亲的午餐，唯一一次的午餐，然后等等，是一个很多很珍贵的回忆。不像如果以我现在来讲，就是叫我说我跟我父亲的午餐，那可能我真的是数不清，就用手指头数不清。我最喜欢的一篇就是那个有钱真好那一篇，可以简单的跟那个听众朋友叙述一下这个故事。 我要叙述吗？ 还有我讲好了。佑菁小时候嘛，就有一次捡到了500元的钞票这样，后来被邻居的小孩夺走了，以后就没有再还回来了。所以在晚上父亲回家的时候跟他讲了这件事情，父亲就答应你说就是要去帮你讨回这500元。然后后来他也真的拿了500元给你。你最后是这样写，你是说就是你的父亲用这500元买回了当时的你的心中的公平和正义。我觉得这个故事算是很触动我心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有想象说，如果今天发生相同的情景在我身上，我爸会做什么事情。对，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点，有的时候会有点嫌麻烦的人。他可能就会直接就是拿500元给我，然后就会说，那这个给你，你不用再去跟人家要或什么的，人家已经拿走了。可是我觉得这其中的意义是有差别的，有点像是你是失而复得的喜悦，然后我是被敷衍了事的挫败这样。 无论多远都在我身边，陪我度过许多个瞬间，有过快乐，也偶尔伤感，也从没让我感觉到孤单。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 听的时候忘了一切遥远，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不再平凡，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在我身边，陪我度过许多个瞬间，有过快乐，也偶尔伤感，却从没让感觉到孤单。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如此简单，在聆听的时候忘了一切遥远，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不再平凡，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 觉得你自己对这本书的哪一个章节的印象最深刻？ 我也是很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段。Oh.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或者说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爸一起吃饭，唯一一次一起吃饭吧，因为通常我跟他一起吃饭都是那个喜宴的时候嘛。Oh. 对，然后结果那一次好像也是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他留在家里，然后叫我一起吃饭，因为我也不太敢吃老人家吃的那种很多酱油，而且又看起来很烂的东西，弄完放狗。对啊，然后那个时候他叫我吃，我就觉得天哪，那看起来都是细菌，吃了可能会死吧，就觉得啊，我爸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吃，很对不起他。就可能小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就哭了。 我知道，我有看到那段，我也觉得就是要怎么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小朋友的那个心理的自己内心戏，这些小故事好像累积起来，就每一篇都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在触动我的心的感觉。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会把书名取为《准台北人》？这个“准”字包含着什么样的意义？虽然我看完了整本书，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其实与其说准这个字，还不如说我对台北这个城市的定义比较好奇吧。因为我其实问台北人说，那你觉得哪里是台北，哪里不是台北？然后住在中正区的台北车站这一个城中市场的，他后来在念城市建筑设计、都市设计的女生，他就说：“我觉得万华是台北，然后我们中正区也是台北，但我觉得文山区不是台北。”或者哇，开地图炮了。然后或者说是有的人觉得士林是台北，但是我想想看，就是天母其实不算是台北，对，那算外国人区。我就觉得，哎。对，我这个台北县人，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活在那个三重这个地方嘛，我就觉得哎，那个我高中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我跟同学回家的方向不一样，哎，大家都往捷运台大医院站走了，然后我都往西门町，然后搭公车就回家了。就有一次我上学快要迟到了，然后我想说好，那我要来坐计程车到北一女，结果发现7分钟就到北一女啦， 吓死我了，想说原来我家离台北市中心这么近，我都不知道。 其实这样说起来，我有很多好朋友也是住在三重、嗯、然后我发现三重真的离台北车站就台北市很近，但它中间感觉好像又有点氛围好像又不太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三重大概有70%的人口都是云林人，所以其实没错，我觉得三重就是南部，跟彰化的距离可能比台北还会近一点吧。我觉得 以现在就是你自己来看现在的你的话，你会把自己归类，就是感觉现在的自己会比较像台北人？ 我觉得可以表现得很像台北人，但是而且其实也没有办法表现得不像是生活的人。现在如果把我丢到一个没有 7 的地方，我真的是觉得天哪，这是什么地方，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心里又觉得，我觉得我并不想要成为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也没有资格称之为自己是台北人啊，因为我想象里的台北人还是白先勇里面的那一套。对啊，然后就是那里面的像游园惊梦里的像那个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或是银雪宴。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那既然有什么准博士、准新郎、准新娘，就这个准，对，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是啊，那我就想说，那我就要做准台北人，超想在我的资历上面写这地方台北这个城市，虽然大家可能都会来这里工作或求学、可是不一定会在这里落地生根、那这种感觉我觉得应该是蛮多人都会有的。那我觉得既然无法成为台北人，我们就一起成为准台北人吧。 刚刚这样一讲，我发现我好像很难体会这种感觉，因为我是就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包括我爸妈都是。对，就是如果再往前一代推的话，这那就有更多感觉可以去寻找的，可以去找到的故事。 哦，了解。就是震天龙人了。 其实我小时候一直很羡慕我的同学可以去，就过年的时候他们可以到中南部去过年、那其实过年的时候台北就很冷清。 没错，三重也是。 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对我来讲是很难去想象，我好像就是有点像是生活圈是被困在里面的这样子。 啊，了解。那你该写一本台北人，对， 有新版的台北人， 对，正台北人，可以叫正台北人。 正台北人。我来自台北，寂寞的台北，这里的人怎么还不睡？他的宵夜搭配你的早点，无尽的回圈，台北崭新的一天，上班族奔忙着疲倦。走不完斑马线，你在等谁？没有乡愁的我，口中的想念剩到空洞，只能找个假期出远门走走。站在陌生的路口，想象着你说的辽阔，写张明信片的我。这首歌是由阿超所演唱的《台北人》。你到了台北，这样的台北，不眠的夜，喧闹的街，美丽的脸，带着清冽气。靠近你身边，台北繁华的危险，全天候盛放的方便，你是否会怀念那个从前？没有乡愁的我，口中的想念显得空洞，只能找个假期出远门走走。站在陌生的路口，想象着你说的辽阔，写张明信片给我，在台北的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懂自由。啦啦啦啦啦啦啦。 就是这本书后面还有个附录嘛，是书写新二代跟新二代书写，就访问访谈跟很多新二代访谈的记录。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佑京的是，身为一个混血儿，就混外省跟印尼华侨母亲的新二代，对于身份认同、土地认同还有社会眼光等等，你觉得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 我想我跟有一些些比较年轻现在国高中新二代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这两年才发现自己是新二代，对，所以对于这个词或标签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所以大家就平常心看待。然后如果你要问候人家，哎，你妈妈是外劳吗？那你就好好的听完她把故事讲完好了。对啊，不要是那种哎就划清界限说，哎，你不是台湾人哦，然后就没了，然后就表现出一个不想听他答案的感觉，那你不如就不要问算了。 感觉其实现在好像有很多人，他问这个问题，他的目的并不是真的想要去了解，他只是想要得到一个答案，然后去刚好去符合他心中的那个标签的感觉。感觉这个社会还需要更多的是对于那些现在可能已经既有在台湾社会上流行或是大家很习以为常的标签，应该要去除以外，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如果真的是想要问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想要了解的话，应该多试着去，就是去看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样子，或是不同的族群，或是不同的人，而不是直接用你好像既定的观念，或是媒体压下来的那种标签就去判定。 对啊，就大家互相认识吧，如果你不想认识那就不要问，就一起做事就好了。 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谢谢大家，谢谢阿麦， 谢谢，拜拜 拜。 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严爵的《困在台北》，我们下次见咯，拜拜。但从一个大学三边无业游民，目前没有工作，所以我花家里的钱花的是越来越大的内疚，本来以为从 LA 飞到台北唱片公司向前走，搞了半天连半个合约都满不上半个笑容。哦， 怀疑自己 是不是做错， 叫做过渡期，我安慰自己，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段考验的答案，那叫做别放弃，我激励自己。这一首歌是前所未有在台北写的第一首， 第一首， 我开始记事，今天到出专辑的那天还有多久，是今晚的泡面，今晚寂寞，期盼的放弃念头，期盼贵人发觉我，发觉我也才能像上天摆酒。哦， 怀疑自己 是不是做错， 怀疑自己， 不不不不，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段片的答案，那叫做过渡期，我安慰自己，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段考验的答案，那叫做别放弃，我激励自己。虽然这样的自我催眠有点效用，但是明天醒来还是觉得我终究一事无成，他们太多的人对我是充满期待，而我没办法交代，感到一些无奈。所有的亲戚和家人在高雄，而我困在台北，都有一段片刻的答案，那叫做过渡期，我安慰自己。那叫做别放弃，我激励自己。啦哒哒，每天早上都吃美而美，好家人。 impossible.